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就介紹一個地方，就叫做荔枝窩，看看了解他們如何能夠復耕復村的。所以請來兩位的負責人，第一位就是戚曉麗，是香港大學策動永續發展方項目經理；第二位就是梁兆謙，是香港大學策動永續發展方高級項目主任。兩位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先。 好啊，多謝 Gloria。我是 Katie， 咁係香港大學的同事啦，咁亦都係喺2014年開始喺荔枝窩咧開始進行一個復耕復村嘅計劃嘅。 咁謙咪介紹一下自己。 好啊，大家好，我係梁兆謙，或者叫我 Ryan 都得。咁我係 Katie 同事啦，咁其實都由項目開始嘅時候已經即係加入咗個團隊，一路有即係跟進成個項目嘅進程咁樣。 所以兩個都曬黑咁。因為成日要入去係咪啊？係啦，農夫一樣啦，都幾好嘅。其實呢個計劃咧係2016年5月開始咧，就係有一個叫做即係香港大學搞咗一個叫農業復耕同埋鄉村社區營造計劃。其實講下呢個成個歷史背景啊，或者計劃內容，甚至荔枝窩以前嘅圖片，我哋知我哋都可以睇，或者先第一張圖片講下，咁大家知道個背景歷史先啦。 好啊。咁咧，而家其實睇到嗰張咧係1963年嘅一張荔枝窩嘅圖片嚟嘅。咁其實咧荔枝窩咧係一個好傳統嘅一條客家農村嚟嘅， 有400幾年歷史啦。 有差唔多係啦，有差唔多400年歷史啦。咁呢條農村咧就同好多香港其實以前啊典型嗰啲農村係冇乜分別嘅。咁啊一條村啦，咁有佢嘅農地啦，有佢嘅風水林啦咁樣。咁佢比較特別啲咧，就係佢其實係一個比較偏遠嘅地方，咁係一個細嘅山谷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好多農地咧，其實喺圖都睇到，其實係一啲梯田嘅農地嚟嘅。咁其實以前可能沙田啊、荃灣、香港呢啲地方咧，講緊100年前其實都係咁嘅樣貌。咁但係喺依幾十年嘅城市化發展咧，其實大部分都冇伐曬啦。咁荔枝窩依類型嘅鄉村其實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咁佢唔同在就係佢唔係好似沙田啊、荃灣咁樣咧，嗰啲農地或者山地變成一個新嘅城市發展，佢只係咧荒廢咗，一路凍結咗， 即係1990年荒廢咗啦，啲人就搬咗去英國或者係其實移民啊，或者老人家咧就為咗安全理由就離開咗。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其實成條村嘅原本個農耕嗰個環境咧仍然好維持 keep 得好好喺原地嘅，不過咁因為大約70年代尾啦，佢哋就逐漸離開曬，咁應該係70年代尾其實完全棄耕㗎啦，咁所以咧就條村就冇咗人耕田，咁冇耕田之後咧，咁我哋嘅大自然咧就會重新去 take over 攞翻個土地，咁啊變成周圍咧就 好多山地咁， 係啦，山地啦、密林咁嘅樣，咁加埋咧到政府咧其實將荔枝窩村附近嘅有好多嘅山地咧，其實亦都規劃咗做郊野公園。咁啊有一啲政府嘅補救措施。咁啊到最尾其實就冇人住，變咗一個保育區之後咧，咁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嗰個樣貌。咁啊唔係好睇到梯田嘅。咁但係條村嗰個風貌咧喺香港嚟講其實就算好難得地 保存得幾好嘅，其實都同埋仲有啲瓦頂啊，即係青磚啊，即係真係保留翻以前嗰個特色喺度，客家特色喺度。 係啊係啊。 係咁，我哋睇下一張咧，就講下咗好多歷史，包括就林超英先生啦，同埋吳祖藍先生後期點去即係透過好多原因就認識咗 David， 或者講下呢度中間啲相先啦。 好嗱，仲有幾張啦，關於荔枝窩以前嘅相片啦。依張我哋都唔知道係咩時候嚟㗎啦。咁啊，其實喺條村嘅後邊影嘅。我諗如果有好多嘅行山人士會行去荔枝窩咧，其實可以企翻喺同一個位置，見到一個相類似的風景，咁唯一一樣嘢咧，佢見唔到嘅係咩咧？嗱，佢而家今天去到荔枝窩，佢仍然見到嗰啲瓦頂屋，見到前面個山，亦都見到前面個海。咁但係咧，喺個屋後邊，你會見到有個草堆係嘛？咁其實咧係以前啲農夫咧，佢收割嗰啲禾秆草啊，同埋咧喺山上面斬嗰啲芒基骨咧，係啊，做諗住係攞嚟做燒灶嘅用嘅。咁佢哋就堆咗喺個山坡後邊，咁啊攞嚟儲存燃料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就依啲風景 睇唔到啦。 咁多呢啲 係啦，再換咗咧就係一啲矮嘅樹林嚟嘅而家。咁、但係其實除咗話真係一啲人為活動冇咗之外，條村嘅整體上面嗰個環境咧就其實保留得幾好。 同埋咧，佢本身其點解好叫風水林咧，或者叫即係好似小桂林咁啦，就因為其實佢有紅樹林啊，環境好好。不過我哋講準確啲，其實個 location 個位置喺邊度咧？ 荔枝窩咧，其實就喺香港嘅真真正正嘅東北部。 係。 如果我哋攤開張香港嘅地圖咧、最東北角落嘅地方咧，咁就由一個沙頭角海嗰邊嘅。咁其實荔枝窩咧就喺嗰一頭嘅其中一條鄉村。咁好多人以為荔枝窩係一個島，因為要坐船去。其實事實唔係嘅， 可以行山。 其實係可以行山去。 印洲即係佢近住叫印洲水塘嗰邊。 係啦，佢就喺印洲塘嗰一個海邊嘅位置。咁啊，係一個海岸公園。裏邊嘅內灣裏邊嘅，係啦， 要行咧，其實要三個鐘到啦， 三個鐘頭到啦。 如果唔係咧，就喺沙頭角再搭一啲街道去，但要攞即係個即叫做入境紙啦，係 啦，禁區紙， 就係禁區紙，或者係咧星期日都有街道去嘅。係 啊， 咁我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點去噶嘛，有啲人就知識行啦，有啲就唔知啊，所以個位置俾大家去認識一下。咁下一張又睇下咯喎。 這個 Warren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其實就都是一些舊的照片，看到解像度都可能有點低、這個什麼位置呢？其實就是村前面有個廣場的位置、其實、廣場的角落頭就有一棵古樹，他們即是村民就經常說幾百年的了這棵樹，就其實就守護著廣場，而那棵樹旁邊其實這個角度拍不到，它還有一個、客家人他們稱之為白公的一些土地神、咁就係即係看護住個廣場嘅地方，咁、那個廣場其實係佢哋一啲即係文化活動啊，或者村啲大型節慶嘅一個集中地嚟嘅，係、啊，好多嘢喺嗰度會做 的。因為當然啦，以前即係四百年啦，佢真係好多節慶噶嘛，以前都有搞即係春妻二祭啦，亦都有即係會點燈，譬如生細路哥就會點燈啊，即係好多客家傳統其實佢保留喺度，所以而家而且佢咗保留咗啲屋嗰之後咧，而家都係我哋叫 list monument， 都係要值得我哋嘅保育嘅地方嚟咯、所以大家可以即係去到荔枝窩咧。可以認識更加多關於客家文化嘅嘢咯，咁下一張又可以睇下。 啊，依一張咧就應該係對上一次佢哋打照，頭先你睇到佢哋打照影嘅相片嚟嘅。咁其實你都睇到咧，就係嗰啲農地仲好清楚睇到嗰條界線啊，咁樣。咁而家其實我哋復耕嘅農地咧，就係、是、我哋而家你見到村前邊嗰一堆農地，係我哋最主要嗰、那個復耕農地嚟嘅。咁但係咧，我哋開始復耕嘅時候，那個地方唔係咁嘅樣，因為依張相係應該係八十年代影，都唔係上一次。 再 前一次添啊，應該係再前一次嗰個打照嘅時候影嘅。咁八十年代打後咧，其實就後邊你見到個農地地方咧，其實你見到一粒粒嗰啲樹仔咧，就開始 expand， 開始擴大。咁啊，最尾到我哋入場嘅時候咧，基本上你而家見到所有個農地位置全部都變成一個小樹林噶啦。其實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咁啊，依個而家嘅荔枝窩啦，咁我諗好多遊客都去 即行山嘅，中意喺度。 係啊，咁佢就見嘅一定會嚟到依、這個我哋村民裏面叫就依個係東門，係啦，咁係荔枝窩個正門入口嚟嘅，咁啊亦都係向正東南方位，係啦，咁啊係佢哋條村有一個特色就係佢哋所有嘅門口都係向住嗰個同一個方位嘅，係啊。 好，咁下一張我哋睇下，這個好靚啦，成個。 係啊，咁依個咧就喺我哋其中一間屋嘅屋頂上面影過去嘅一個 overview 啦，咁樣。咁其實荔枝窩咧佢係喺香港咧，其實一條比較難得嘅村，係其實個原因係乜嘢咧？咁樣咁，因為咧佢其實依條村咧就去到七八十年代，其實啲村民走咗之後咧，基本上佢整體上面嘅建築咧冇再喐過嘅。咁另外就係佢哋村民咧，其實一路都篤信呢個風水啦。咁佢哋喺一路嘅建築嘅時候咧，都頭先提過就係佢哋個座向啊，佢規模咧都其實受住之前風水師傅提。移咗佢哋嘅一個規格去做，咁有條三條 直 巷， 係 啦，九條橫巷，咁佢哋起屋就唔會，即、就、係、是、人住嗰啲就唔會起過依個界，咁啊有個圍牆，咁另外咧就係佢哋 keep 咗好多咧。 都是瓦頂的屋。咁如果我哋而家其實去咗比較近市區的一啲圍村咧，你都見到好多村屋啊，或者已經變咗樣，譬如變咗係一啲新形式嗰啲西班牙別墅啊，或者更加新型嗰啲咁樣啦。咁同埋有好多丁屋，咁但係荔枝窩就一間丁屋都冇，咁全部都係嗰啲傳統嘅村屋嚟嘅。咁佢嘅建築咧就維持到去八十年代。咁所以咧大部分雖然係瓦頂片頂屋，但係你見到粉紅色嗰間咧，其實佢是不是瓦片頂屋嚟㗎？咁就係呢啲八十年代比較興的一啲新少少嘅 別墅形式 啦，係啊。咁嗰陣時都係六十至八十年代，佢哋就開始起啲屋咁樣。咁但係成條村200多間屋咧，絕大部分其實維持佢哋傳統個客家式個瓦頂。咁呢個係其實喺香港幾難得嘅一件事嚟。 同埋佢有仲有四棟係即係特登係再顯示翻其他俾啲遊客去睇。係 啊係啊係啊。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好啦，講呢個歷史就多啦嚇，即係講下林超英先生啦，又有吳祖藍先生啦，跟住咧就接觸好多人去即係籌辦呢件事，又見到當時村民有叫 David 喺德國翻嚟噶嘛， 係 跟住再有啲村民啦，有曾即係曾偉業嘅村長啦，同埋曾亞七嘅村長係嘛，即係呢件事你慢慢講下， 可以慢慢講下，呢個好長嘅歷史啊。嗱，其實阿曾偉業村長同曾亞七村長咧就呢張相左手邊係啊，後生嗰位就係曾偉業村長，白頭髮嗰位咧就曾亞七村長，咁啊中間嗰位咧就我哋大學之前嘅 校長啦， 係啊馬飛森教授啦，咁啊然後阿黃錦星先生好多人都認得啦，咁樣，咁同埋咧另外一位女士咧、其實就係匯豐嘅CEO 嚟嘅，係啦，咁係阿Diana Caesar 嘅，咁其實依一張相咧對荔枝窩其實整個發展幾有好重要， 係 好重要一個咁因為是我哋進行永續荔枝窩計劃嗰個開幕儀式的一個照片嚟嘅，咁因為其實成個計劃咧，我哋都係採取一個咧官商民校四個嘅唔同類型嘅單位去合作。嘅一種方式嚟嘅，咁其實成個計劃咧始作俑者咧，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其實就同林超英先生有關嘅。咁因為當年咧，林超英先生佢退咗休出嚟之後，退咗休之後咧，其實佢就都好希望喺香港環保上面就做多啲事啦咁樣。咁行山啦，咁就 識咗 David 啦， 係啦，荔枝窩村啦，就撞到其中有一位村民啊 David 啦， 復耕嘅嗰陣時嘅 嗰個村民係啦，好多人都知道呢個古仔就係佢準備復耕，咁但係奈何。一個村民佢準備復耕嗰個能力係有限嘅，所以就唔係好做到成果出嚟。咁但係咁啱就林生佢就有個 idea， 不如我都幫下香港嘅鄉村可以做一啲活化嘅計劃。咁所以咧就開始咗同荔枝窩村去討論有冇活化機會依一樣嘢。咁但係咧其實過咗幾年咧都唔係好諗到一個方法點樣起動嘅計劃㗎，咁直至到咧佢揾咗我哋大學我哋大學裏邊嘅幾位嘅老師，咁啊包括 吳祖藍先生啦， 吳祖藍先生啦，咁其實吳祖藍先生之前就係同阿林超英一齊去搞，咁都未諗到啲咩方法嘅，係啦，咁就揾咗我哋嘅羅偉儀博士啦，咁同埋侯志恒博士啦，咁樣揾咗佢哋去，咁咁啱得咁巧咧，當時咧就匯豐同我哋大學咧其實係有一個。項目喺度做緊，佢哋亦都好希望再可以有一啲更加進一步幫助到香港其實個環境保護啊，或者可持續發展有利嘅一啲計劃可以推行，咁所以咧就一拍即合啦，咁我哋大學啦，咁連同呢一個香港鄉郊基金啦，即係林超英先生佢哋嘅機構啦，咁到咧另外就係長春社同埋我哋一個好重要嘅 partner，當初我哋起動嘅時候綠田園基金。係因為佢哋一個農耕比較資深嘅組織嚟嘅， 識得去農作， 係啦。咁我哋四個組織有四個唔同，有四種唔同嘅能力。咁我哋就結合埋上嚟，就同村長同埋條村嚇，仲有唔同嘅村民，好似 David 啊或者其他嘅村民啊，一齊去合作，去揾一個方法去幫荔枝窩恢復翻佢嘅活力嘅，係啦。咁最重要嘅嗰個工作咧就係復耕呢個過程啦。其實係啦，咁啊係啦，咁仲有啲相片可以睇下當初我哋 下張 我 睇下， 係啦，咁啊 整個過程咧，就淨係教村民同幾個組織，其實就唔夠嘅。咁呢張相片咧係一張大相，好多義工啊！裏邊除咗真係村民啊，或者我哋幾個單位嘅同事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就係一啲義工。有一啲義工咧就真係純粹賣一啲勞力，但係有更加多個義工咧，佢就其實除咗勞力之外咧，有好多諗法啦、創造性嘅嘢啦，甚至有啲好 technical， 譬如嚇可能。我哋啲村民想做一啲復修佢哋嘅屋嘅時候，佢俾一啲意見啦，或者甚至幫我哋畫一啲圖則啦，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咁但係最緊要咧，都係其實有政府嘅支援。其實咧，好多人都以為個計劃其實政府俾錢，其實唔係嘅。其實反而咧，政府就係用一種另外一種嘅支援，就係、是。同我哋好多嘢嘅溝通，同埋睇下喺政府個層面裏面做乜嘢。因為雖然話鄉村係一個私人地方，咁但係其實佢裏面牽涉咗好多工友，我哋成個社會一啲工友嘅設施嘅。咁譬如可能 荔枝窩嗰個，係 啦，郊野公園附近啦，咁有啲道路啦，譬如依、這個洗手間啦，譬如可能同個電力。可能同個道路，可能同其他遊客嘅 control， 或者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咧，都唔係民間嘅力量咧，都可以解決得到，一定要有政府嘅支援嘅。咁喺依一度咧，依、這個計劃我諗其中一個我諗好重要嘅里程碑就係、是、同政府雖然唔係由佢哋去主導，但係同政府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合作關係，去點樣互相去配合，真係幫到一個地區做一個活化。 當然啦，即係有啲嘢佢都有面對問題，就睇翻好多資料就係、是、其實佢交通各方面都係未必係真係可以改善到啦、始終都係因為政府可能覺得啊嗰方面人口唔咁多或者各方面嘅嘢咧，佢未必提供到條路線俾你更加方便，其他人可以入到去啦。第二樣嘢就係咧，可能佢會諗到，譬如話啊，即係以後嘅永續發展點？因為本身呢個其實是一個保育區嚟噶嘛，咁即係唔可以破壞，亦都同時要保留翻有人住嘅時候，點樣能夠即係能夠叫平衡翻啦成件事。 係啊，所以其實成個活化其實牽涉到好多好複雜嘅嘢嘅，牽涉到就係、是你點樣去策劃啦，而策劃之外又平衡大家嘅一啲需求啦，我哋要平衡，譬如村民嘅需求啦，原居民嘅需求啦，亦都有一啲新搬入去人，因為其實條村原居民亦都唔係太多， 好多都離開， 咁你都要有新嘅力量去幫手，咁新搬入去嘅人，佢哋亦都有佢哋嘅需要，係啦，咁另外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旅遊區，都係一個生態旅遊區，咁遊客方面你去點樣管理，或者去令到佢哋嚟去 enjoy 得到，呢、這個亦都好緊要，咁另外就係生態上面，係啊，即係我哋都希望成個發展的那個過程是不會做到一個很大的負面的影響給那個社區，甚至我們能不能夠帶到一個裨益在那個環境裡。那這一件事就講容易，但是真的實質上平衡呢，其實每走一步都要重新再企穩，每走一步重新要企穩。 好了，那我們講一下一些農田的問題，即是本身這裡有六公畝的農地的嘛，是不是？但因為長時間荒廢就變成生地，大家要了解什麼叫生地熟地先，你就講一下。 係啊，仲有啲相片嘅，好快係啊，咁就村民咧，其實就冇人住喺裏邊嘅啦。咁原本喺我哋入去之前，2013年之前，咁但係咧，其實佢哋每年都仲有啲節慶活動啊，會翻嚟拜祭啊，春秋儀祭啊咁樣。咁同埋佢哋每年有個春茗嘅，而家係啦，咁都會拜祭。咁就除咗荔枝窩村之外，其實連埋附近六條村夾埋七條村，佢哋慶春藥嘅一啲春茗活動嚟嘅。咁 所以那個名叫唔知咩春藥， 慶春藥 係冇錯，叫慶春。有咩特別嘅 係？係啦，咁就係佢哋其實夾埋附近七條村嘅一個聯盟啦，係啦，咁佢哋其實由佢哋嘅協天宮，即係佢哋嘅廟啦，到佢哋嘅學校，其實都係慶春藥佢哋嘅一個聯合嘅管理嘅，唔係話淨係荔枝窩嘅。 係，同埋而家公學校就冇再用到啦，荒廢咗啦。 係啦，而家荒廢咗，係啦，準備會有一個改建，會做一個地質公園嘅一個 centre， 係啦，未來就應該會好快嘅將來就會係啦，就會開翻㗎啦。咁呢個係政府嘅一個工程嚟嘅。 幾好啊！幾好呢個計劃。好，咁繼續行係講落去啦。 係啊，咁啊咁耐啦，林小英 終於出現啦。 咁林生其實就喺早期嘅時候，其實真係花咗幾多嘅時間，佢都同啲村民 去溝通啦， 咁同村長啦，同埋啲老一輩嘅村民去溝通啦，咁樣咁的而且確就打開咗一道好重要嘅門。我諗香港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似乎好似環保啊、保育界同香港啲原居民好似唔係幾啱傾咁樣，係啊。 睇咩情況嚇？咩 project 其實一開始做個 project 嘅時候，有好多 多人都懷疑，有好多可能環保嘅人士就好擔心，喂會唔會破壞咗環境啦？咁調翻轉頭，有好多原居民咧都一見到啊林超英先生咧，就覺得誒、哎、你哋一定係 侮辱嗰樣嘅 政府派嚟嘅，唔知啲奸細咁樣，點解想將我哋嗰啲土地變成 保育地 嘅地方啊咁樣？咁其實最早期即係嗰個互信未建立嘅時候咧，係的而且確係有咁樣嘅大家嘅互相嘅差異嘅。咁依個計劃其實真係花咗好長嘅時間嘅，就同社會唔同嘅人士去溝通，到底我哋想做啲乜嘢咧？村民嘅諗法係點？我哋嘅諗法係點？到底我哋個計劃會點樣做？咁除咗話俾佢哋知之外咧，亦都其實收集翻大家意見嘅。可能原居民佢哋有原居民嘅願望。一啲保育嘅人士亦都好唔想啊！依、這個地方會變成點樣點樣咁樣。咁收集咗意見嘅時候，其實我哋就再調整。咁當然冇話有一樣嘢就十全十美嘅。咁但係我哋希望都係尋找到一條道路， 共同嘅出路啦。 係啦，嗰條道路就係我哋能夠保護到一個最靚嘅鄉村環境，同一時間你又可以 support 到依度有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社區， 可以叫永續發展。係 啦係啦，一個社區可以喺度生活得到咯。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睇下，即係講多啲，可能跟住農田俾大家認識一下。 農田嘅相出現啦，咁就其實成個荔枝窩咧，農地就唔止六公頃噶啦，其實咁計埋嗰啲梯田，其實個範圍都好大嘅，成個山谷個範圍差唔多有五個平方公里咁大，都好大嘅，好大個地方嚟。咁當然有一啲係山地啦，有一啲都係佢適應個梯田嚟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入去嘅時候咧，就一塊農地你都再見唔到，已經變曬啲森林仔啊、雜草啊。沼澤地啊咁樣，咁計劃2013年開始，其實2014年先真係農地度開始嘅工程嘅，咁就一開始嘅時候，其實綠田園基金佢哋就用咗好多嘅功夫啦，就將我哋而家右手邊嘅農區，你見到中間有一堆樹分開咗兩邊嘅，係啦，右手邊嗰個農區咧，咁其實就我哋開先嘅，係啦，準備係復耕個首個區域嚟嘅，咁就綠田園基金其實就喺嗰陣時就做咗好多功夫，將嗰一邊嘅復耕。咁其實嗰邊嘅復耕嗰個難度係好高嘅，因為嗰一邊咧係成條村最低嘅位置嚟嘅。咁有好多農地原本都唔係一個咁理想嘅耕種嘅農地，咁所以當年就綠田園基金其實花咗好多嘅功夫，咁啊將依個農區咧就恢復咗，咁亦都成為咗一個基地咧，就之後有好多新搬去嘅村民啦、居民啦，咁同埋甚至係一啲原居民咧去學耕田嘅， 或者有啲人你講個，我記得有一個即係阿姐啦嚇，就喺外國翻翻嚟嘅，特登去留咗成年，就佢以前耕種過，佢就話太辛苦啦。點知而家見到啲人咧又翻嚟再做耕種，佢就再翻嚟去做耕種啦，因為佢就反而真係有經驗。 係啊係啊，其實好多原居民佢哋細個，我哋而家合作嗰批原居民咧會翻嚟嗰批咧，通常都係50至60歲、六十幾歲依個年紀啦咁樣。咁佢哋其實咧就好多都係佢哋幾歲至到十幾歲嘅時候離開荔枝窩，咁佢哋喺荔枝窩出世嘅，但係十幾歲離開咗，咁就去咗英國，咁就一路冇再接觸過耕田嘅。咁佢哋嘅經驗就係由佢哋幾歲至到十幾歲㗎啦。咁但係咧，佢哋年紀比較細啊嘛，其實佢哋喺個農地度咧，通常就做啲冇咁 skillful、冇咁有技巧嘅嘢嘅。咁所以咧，佢哋有基礎嘅農耕概念。但其實咧就冇一個好實際嘅農耕，真係個生產嘅經驗。咁所以有啲嘢佢哋都要重新學習。 即係點樣插秧啊？係 啊，插秧佢哋又反而識插喎。咁但係譬如可能後面嘅處理啊，或者一啲新嘅技術佢哋會唔知啦。咁所以咧我哋一開始做個復耕嘅時候，除咗我哋各個機構嘅同事去做嘅時候之外咧，其實我哋就做咗一個好大嘅功夫，就係點樣去招募一啲有興趣搬入去荔枝窩嘅一啲 即係租地俾佢係 啦，同埋一啲有興趣復耕嘅原居民咧，去做一啲訓練，等佢哋咧可以重新掌握一個技巧咧，去管理翻佢哋嘅農地嘅。 同埋第二樣，你都會考慮到即係生物多樣性啊嘛，即係因為你當時考慮唔可以清曬雜草，可能要俾啲蝴蝶啊或者其他嘅即係生物都可以繼續可以生存到，即係你都要考慮呢樣嘢。甚至可能初頭咧，你種植嘅時候咧，唔知點樣種嘅方法最好嘛。即係我睇翻啲資料就係你早期種可能種糯米唔係好成功噶嘛，到後期咧就即係掌握咗方法就出咗好多。 所以 其實那個過程我們都做，即係要做好多功夫，因為頭先講就個農地都好難搞啦。咁然後個技術喺全個香港其實冇咗啦。咁雖然話啲原居民有啲係識㗎啦咁樣，咁亦都係一個比較老啲嘅技術。咁你如果完全用翻曬老啲嘅技術咧，有的而且確有啲痛苦嘅。咁所以而家多咗一啲機器，農業嘅機器，同埋咧個品種其實同佢哋以前種嘅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實有一啲新嘅知識啊，係要重新掌握嘅。咁所以咧就投嗰兩年時間啦，我哋都集中喺我哋第一個復耕區嗰度去做嗰個動物復耕同埋其他農作物。咁做到開始大家有咗個基礎認識之後咧，我哋喺2015年咧就去開另外一邊一幅圖嘅右手邊嗰個農區。咁嗰個農區其實比第一個農區仲大少少嘅。咁但係嗰個農區個定位就幾唔同啦。嗰個農區咧，我哋而家會叫佢一個社區農場嘅農區嘅，因為咧佢就再唔係咧由一個機構負責曬所有農地，反而咧就分割咗就好多個細塊，就由咧新搬入去學咗耕田的一些新居民和一些想復耕的原居民，是的，那他們就每一個組呢他們就自己就有入一個計劃書，是的，那就開一個小農場的計劃書，然後呢他們就會拿到一幅的農地，那就在裡面進行復耕，所以我們就叫那個地方是一個社區農場區。 但也有人試過說，就是曾經想嘗試在那裡做一些叫魚菜共生就不成功，因為那個水質是有些不同的，或者比較重金屬，是不是，就是在那個即係荔枝翁頭先講生地熟地嗰樣嘢咧，即係都可以俾大家認識多啲。即係其實有啲實行到嘅有啲嘢。 其實生地熟地咧，其實個意思係乜嘢咧？其實咧一個農地咧，如果你耕田耕咗好耐嘅時候咧，我哋會叫佢係熟地嘅。 冇錯啦。 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嗰地會做到平整咗啦，裏邊啲石頭會唔見咗啦，係啊。咁佢同埋嗰個肥力咧係好 ready 嗰啲植物吸收嘅。咁但係生地其實係指咩咧？就係一啲農地係新開發出嚟嘅。咁裏邊咧就有好多嘅問題㗎啦，有石頭啊，有樹根啊咁樣，咁有石頭有樹根都冇嘢啊，好似大自然嘅嘢冇嘢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一洗個機器入去，你就知啦，哇！嗰啲石頭 棘住曬啦， 棘住曬啊，打爛你部機啊咁樣。 冇錯，一定要執好曬。 咁同埋佢個肥力咧。亦都唔係真係咁 ready 咧，你去耕田，可能頭嗰一兩年會幾好，咁但係之後咧就唔係有機會就唔係咁理想，咁所以咧其實荔枝窩咧就以前就耕咗幾百年啦，咁但係其實中間斷咗個30年咧，係將成個農地咧就變翻去最原始嘅狀態。我唔能夠講話我哋而家就好似佢哋幾百年前嘅祖先咁重新去開荒啦，但係都做緊佢哋五成嘅嘢㗎啦。咁但係咧，佢哋就用咗幾百年時間，我哋咧就只係短短用咗兩三年時間。所以直到今天咧，我哋都會講我哋而家嗰啲農地咧都係屬於山地嘅。咁就會我哋就會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有一啲好多嘅小型農業嘅機器咧，其實就可以用嘅。咁但係咧，去到荔枝窩嘅時候咧，你要使用咧就困難好多啦。咁同埋啲地咧都仲係有啲不平均啊咁樣，咁會好影響咗你成個農業嘅生產嘅。咁但係冇辦法㗎啦，這個農耕必然要面對嘅，即係如果你要重新開發個農地，必然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咁我哋就希望就係我哋繼續努力，咁啊將一啲生地變成。 熟地 熟地係啦，咁樣咁就其他嘅農法我哋就開始其實一路試啦，咁當然有一啲農法就未必咁適合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啲農法就而家其實開始試緊嘅，咁譬如我哋而家試緊一種叫做農林間作嘅方法，就係因為平時我哋香港典型嘅一啲耕地咧，其實就係一個開闊式嘅農地嚟嘅，即係我乜都冇嘅，我淨係喺度得啲菜喺樹啊，淨係得嗰啲我要種植嗰啲嘢嘅啫，咁唔會有其他譬如樹啊其他嘢夾雜嘅，咁但係咧其實喺世界上邊咧有一種嘅農耕技術叫做農林間作，咁係一種咧，其實比較我哋講永續性強啲嘅一種農業嘅方法。咁佢就 mix 咗咧林木同埋你種嘅農作物 mix 埋一齊咧去打理嘅。咁我哋其實而家喺荔枝窩就嘗試緊呢啲農林間作嘅項目。 嗰棵樹係咪能夠幫佢即係生物多樣性可以生存？ 係啦，嗱，依個好重 點就是生物多樣性會高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農地是會複雜了的，因為它除了平面的一些農作物之外，我還有一些高一點的樹木，有一些不同的結構。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可以利用那些樹木去遮蓋下面可能一些內陰的作物。第三件事就是很實際的一件事，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那裡的農地呢比較樹比較多，如果我們再開荒的話，如果要重新再好像我們之前開荒，其實投放的資源是大到是你基本上可能會找不得回個方法去回報。所以我們想尋找一個方法，就是我在那個開荒的過程裏面簡化了而又可以做到的生產，那幾個這些考慮。但是這件事很新的在香港，所以我們都現在是實驗階段，是啊，都不知道 有沒有去過地方第二個國家，譬如台灣或不同的日本的地方去採經這樣。 有啊，剛剛去完日本去看過。那我們接下來計劃就可能去可能島啊去看看，都請了一些專家過來，其實了解一下咁做。咁世界各地有好多地方都做緊嘅，咁所以我哋都有信心，就覺得香港只要掌握到個技術咧，其實應該都會試到一個可行嘅方法嘅。咁但係從個經濟層面做唔做得到咧，咁就真係要慢慢做實驗啦，係啦。 呢樣嘢就要更加多教育先可以做到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繼續再討論一下啦，即係農地啊，跟住頭先你講啲領袖計劃啊，或者甚至你哋兩個做期間面對啲咩困難嘅嘢啊，甚至係跟住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包括水質嘅研究啊。多樣性的研究俾大家知啊！ 好啊， 嗱，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我哋嗰啲牛丸啊，真係彈到咧可以打乒乓波，純一家級韓牛做嘅。嗱，除咗嚟打邊爐咧，佢仲可以我嚟韓燒喎。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牛筋丸，一種就純韓牛丸。你睇你中意食邊只？ 好彈牛啊，大佬！ 梗係啦，打得乒乓波啦。 咁啊，大家就要試啦。因為點解咧？我同哥，你唔係話成日有機會試嘅。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咁啊，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我話 試試嘅咯。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似香牛，另外一種好香嘅肉，大家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呢樣我俾大家睇下先，呢個肉味都好喎，呢個其實， 哇！呢個好食，彈牙，仲可以用嚟打乒乓波。